去想，谁值得你去爱。角色总会有替代，眼睛睁开，寂寞会化作尘埃，不如等另一个人来。哦，爱爱，让他安静地离开，合起双手祈祷他的未来，相信时间把过去都掩埋，会明白谁值得你去爱。

会让人感觉到失望。分手的拥抱，说好要微笑，忍着眼泪彼此祝福你会更好。最后的拥抱，倔强的微笑，含着眼泪撇开头去说 不稳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才是英雄，笑容。

想被控制到，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。若不想问，若不想被通知到，就把祝福留在街角。 彻底承诺，换取安全的感受。 眼中看见你，睡梦中分离，转身转一句。 人生的飘逸如春去秋来，转身又一季。 曾为曾为你，我在孤单里，只怕承受。 还是要想为你， 有一些爱情难得会有你美丽的时候。曾经他爱我，如今仍爱我，可是更爱自由。 有更多爱情，更多借口，难轻易回头。什么叫天长，什么叫地久，此生够不够。 千山以外沧海自由，何处是以后。 需不需要承诺，最难舍的承诺，换取安全的感受。 不需要什么。